第二節 好回到嚟啦。 嗱，呢節個背景係咩咧？咁樣嗱，上個禮拜我咧即係到結尾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就有一個睇法嘅，就係而家美中貿易戰咧最大即係、就是、最快會見到效果嘅就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中國嘅糧食漲價。咁大家都唔使諗啦，呢排大家都開始見到豬肉檔都冇咗啦， 冇曬豬肉食 啦，冇曬豬，唔係唔應該咁講，豬肉有得食你食嘅，一定有得食嘅。嗱，我哋都上個禮拜食咗豬肉啦 ，OK， 咁咧就 話俾你聽，我哋食過咩豬肉？ 我哋食嗰啲咧就係會走嘅。 系啦， 走嚟走去嘅，走嚟走去嘅， 全部豬都識走嚟走去嘅。 唔係噶，有啲好活躍噶嘛，我哋食嗰啲就好活躍噶嘛。好啦，嗱咁咧，即係嗰個，如果你係街市睇啦，就豬肉檔 close 咗啦。咁玩下手，好似咧遲啲牛肉都冇添啊。即係 依家都傳緊話啲牛有啲發牛瘟喎，又 喺中國啫。咁香港嗰個情況就好簡單，唔係真係冇豬，而係話咧。上一個禮拜就係上水嗰度，咁有啲中國嚟，即係廣東省嚟嘅豬咧，就發現咗有呢個豬瘟。咁跟住咧，就香港嘅6000多隻豬咧，都要同佢陪葬啦。嚇，咁呢個就好象徵性嘅，即係好講到香港人個處境啊。所以我叫佢哋叫港豬，真係港豬嚟嘅，又陪葬嘅，佢哋就冇病嘅。不過咧，就你即係輸入咗呢啲中國嘅病豬之後咧。就連冇病嘅豬都要因為咁咧，而俾佢。 因為呢、這個，因為你都知道非洲豬瘟嗰個病毒太厲害啦，人類就冇得醫，致命率啦，啲豬嘅致命率係100%。 100%冇得走嘅。 同埋咧，你最慘就係話，譬如人食咗有問，即係有非洲豬瘟嘅，佢排泄咗之後，你可能落到農田，然後就再污染咗嗰啲水，然後你再攞啲水喂豬，最麻煩呢一樣嘢。所以你點解會話喂喺大陸點啊？極速攻陷咯，即係嗰個速度係世界之最，因為你要知道由非洲傳到俄羅斯。 你講嘅傳俄羅斯啱啦，但係俄羅斯嗰個點解會賴嘢咧？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就係貿易戰， 佢買咗走私豬過嚟咯。 佢唔買美國豬嘛？ 係咯，唔買美國豬，而又買俄羅斯走私豬。 買俄羅斯豬，咁俄羅斯豬攋嘢，咁啊，即係傳到中國咯。嗱，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大家要即係慢動作去睇翻咧，即係話成個過程你要去逐格分析，就係點解去到喺中國時候咧，成個豬瘟嘅問題咧係變咗根本控制唔到咧咁樣。咁啊，法學佬解釋下點解會咁？ 根本共產黨冇可能會。管到依啲防疫嘅問題咯，係咪先？喂，你依家你唔係要啲嘢消失啊嘛？你要啲嘢健康生長，你共產黨做唔到啊嘛？你防疫你要知道，喂，淨係攞非洲豬瘟呢樣嘢嚟講，喂，你防疫係要係好監管，即係其中一樣可以講嘅就係話，喂，你至低限度要撲殺， 唔好用撲殺嗱 ，OK。 要 就殺咗得噶啦， 殺死佢啦， 殺死 鋸 咗佢， 殺死有問題或者懷疑有問題，因為真係太危險啦。但係最慘，你大陸個問題就係話上兩個禮拜都講咗，就係話喂佢做唔到，點解貪污問題？你都知屌全宇宙貪污問題最撚嚴重嘅就係中國噶啦。 嗱，嗰個具體例子好簡單啫。嗱，你係地方官，你而家旁邊咧就上頭同你講，喂呢度有豬瘟喎。嗱，你就全部殺，即係殺咗佢，跟住咧就好似喺香港咁樣啦，就掟曬上個車度，就埋咗佢啦， 埋咗佢啦。 咁佢梗係唔會啦，佢殺咗之後，咪監平監住同你賣 Q 曬咯。 早幾個禮拜咪就係又係一周時事咪講過咯，50000蚊一車啊嘛，你車乜嘢？50000蚊一車啊，車我隔離 遠 啊，或者隔離省， 即係隔離省嗰啲未鋸嗰啲啊，你咪平啲賣俾你，唉啊！ 佢仲有報道講㗎，喂，山東有事嗰陣時就車嚟廣東省啊嘛，廣東省有事嗰啲啊車翻過去，點會洗牌咁洗啊？打麻將你唔快啊？所以我幾次自己星期五我標題都出過兩三次，我話你中共唔倒台，你係解決唔到非洲豬。 唔係你亦都唔可以咁簡單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即使中共解即係倒咗台咧，個問題都未必解決得到嘅，因為我對 解決問題嘅開始。 我對中國係冇曬信心噶啦，即係你而家即係所謂招到派一個最大嘅醒覺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。不是共產黨死咗，即係倒咗台之後咧，中國問題會解決。 即係你唔係諗住哦，叮一聲嗰班官， 係啦， 黨員冇。 因為你睇到 蘇聯到俄羅斯都係咁樣啊嘛，屌你咪換個爬頭出翻，都係嗰排出翻嚟啫嘛。所以咧對中國呢個概念咧，係即係招到怕咧，應該係死心嘅。 同埋嗰啲人民個諗法係根深蒂固咗啊嘛，大佬喂，係好自然㗎。 佢話：喂，我食得點解又唔係對我有害？點解我唔食啊？點解我要埋咗佢啊？ 是啊、 即就咁簡單啦， 好自然啊！你最喂最慘，依家你經常性標榜就話：，唉、哎，唔怕嘅，人食咗冇問題。屌你，喂，試下我俾嚿豬肉你食，食完之後我同你講上個禮拜死嘅只豬，你黐線嘅真係。屌你好啦，戇鳩啲人，唉、哎，唔怕咪就算。喂，大佬，你可能唔知邊個地方攞啲有非洲豬瘟嘅豬嚟到做臘腸，喂！佢一定唔會等只書仲未斷氣嗰陣時劏佢噶啦，一定係斷。 唔係，仲有你知唔知而家即係劏啲豬點？香港啲唔喂佢食嘢啊！ 嚇！ 臨死之前啊，咁啊，你豬你見到啊陰公咯，真係即係你嗱呢個就係港豬嘅處境啊！真係即係住原本自己都即係好人好者係嘛？好人好豬咧咁講。咁突然間有一個咁嘅喺廣東省嚟嘅病豬，就搞到你自己啊臨死之前都不得好過係咪啊？跟住仲去無端端俾人鋸咗係咪啊？ 喂，你要即係有啲撲街就話，誒屌橫掂嗰啲豬都要死，大佬你知咩叫人道啊？屌大佬，你唔好諗住喂食喂你怕殘忍就唔好食豬肉啦，咁食豬肉啫，咁大佬會有人道方法去劏佢哋噶嘛？ 啊，唔使而家咁樣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你見到真係幾恐怖先得噶。好啦，嗱。呢個第一鑊啦，咁簡單嚟講咧，就係有而家有個推測就全中國係冇豬嘅。 都唔係話全中國冇豬嘅。如果你睇翻中國咧，即係有幾即係超過千幾年嘅養豬啊，畜牧業。 唔係，而家呢鋪可能一鋪同你收皮喎。 喂，如果你即係嗱。其實如果你非洲豬瘟，你一路都係冇個醫學上面或者係防疫上面嘅醫學的 我有 進展 咧。我用一個即係答案嚟解答你頭先嘅問題。呢個係天險嚟嘅，天險嘅原因就係點解咧？你而家係喺新疆，你去即係用咁嘅方法去對待， 即係逼啲回教徒， 逼啲伊斯蘭教徒食豬肉。你喺新疆搞啲咁嘅集中營。即係而家講到好恐怖嘅，所以我唔喺呢度 call 咧，因為我精神唔到咧。 集中營好恐怖喎，話嗰啲維吾爾族啲女人咧生咗啲 BB 出嚟咧，抌佢落水缸浸佢幾日，浸死佢。 係啊，即係聽講就咁樣啦。咁我哋無從去證實。咁但係即係當然共產黨要做幾殘忍嘅嘢咧，佢係冇底線嘅，係嘛？但係咪做要咁大規模做到咁狼咧？咁我哋唔敢去證實或者否證啦。但係咧，肯定知道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去逼一班回教徒。應該是正式講嘅伊斯蘭教徒啊，去食豬肉，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超越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，即係對宗教嘅侮辱咯。咁如果呢個世界有神嘅話咧，咁佢係會天顯嘅，即係會做一啲嘢令到你知道，即係有啲嘢你係超越咗呢個人類嘅道德嘅底線。咁其中一樣咧就係你要逼呢個伊斯蘭教徒食豬肉，咁咪全國冇豬咯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咧，呢個即係非洲豬瘟咧，有佢呢個超自然嘅理由喺度啊。咁呢啲 係 你呢個你就當神秘聽神秘之言算數啦。OK。咁但係咧，而家 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回歸現實，就屌你係共產黨管治就一肯定係咁撚， 係咯咁樣咯。 屌你老味真 係。嗱呢個第一樣嘢啦，第二樣係咩咧？就係即係呢兩日就傳到個消息啦，就開始有蝗蟲係咪？ 嗰啲係叫做秋啊。秋行軍廠，秋就秋天個車。 你即係其實係俾嗰張圖大家睇啦。 刪嗰個廣告先啦。 嗱，出咗個即係一個咁嘅蝗蟲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 咧。呢啲叫做咧，係啦，呢啲都係非洲嚟嘅喎，呢個秋行軍廠。 就係非洲嘢。係 啊，非洲嘢咁南美洲其實全世界都有地方爆發過㗎啦，咁依一度咧，咁啊依一個自由時報啦講啦，咁中國農業近日禍不單行啊，不但非洲豬瘟未解啊，近日咧仲全爆發咧秋痕軍蟲，咁一月份咧喺雲南開始發生嘅，三個月咧已經遍布三個省， 由西南開始上去啦， 重慶啦，咁啊最大影響咧就係啲粟米啊，你睇話食粟米就一條啫喎。哇，好恐怖喎、啊！呢種蟲真係，我再講講啊嗱，非洲豬瘟又係頭先知係啲變冇得醫啊，擴散又快，呢種仲恐怖啊！佢咧原來一世啊，即係如果雌性嘅 雌性的蟲一世啊，即一年啊， 產卵， 產卵可以生十代， 嗯， 即生十次， 嗯， 哇，真係好恐怖。然後每一次生蛋可以生1000到2000隻， 嗯， 一年生十胎，哇！ 但係呢只嘢喺邊度嚟㗎？ 呢只嘢啊，佢最嗱咁，佢又話非洲嚟啊，咁但係咧，咁又話傳過去南美洲，再翻去非洲，又再由非洲跟嗰啲一帶一路嘅貨品去到中國。 一帶一路， 咁其實都唔關事嘅，咁即係係咪會唔會一帶一路有好多啲非洲粟米去咗中國咧？ 99%係啦，即係你咪開條路咁啊，錢啊唔係賺到喎，不過帶咗啲病俾你，帶咗啲蝗蟲俾你。好啊，嗱呢個咧就即係係咪吹到咁勁咧？咁我而家我哋唔知嘅，咁但係爆條料出嚟應該係美國佬爆先啦。 係啊，最早美國佬爆。 美國佬而家講啲嘢咧，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啊！因為係咪真係咁勁咧？ 最早係美國農業部4月1日宣布啊。 係，咁係咪喺個美中貿易戰嘅背景去講呢啲嘢咧？咁唔知啦。咁 anyway 咧，你見到啲圖片本身就好得人驚嘅。 哇！佢樣嘢一劈劈，喂喂，佢食得好快，因為好恐怖啊！喂，你一隻乸飛蛾乸可以生成萬隻出嚟，即係哇！點嗰個級數？ 咁如果唔係，點解叫蝗蟲啊，大佬？ 幾何級數真係勁好多。 但係咧，好似話咧，呢只蝗蟲咧就冇殺蟲藥可以搞掂佢嘅。 唔係，都麻煩啲。咁同埋最有效嗰啲，全部美國佬揸住手㗎啦。 即係啲殺蟲劑係出喺美國。 殺蟲劑啊！啲辦法，因為佢美國嗰陣時南美洲都搞咗一大輪嘅呢只。咁你講經驗啊，咁台灣亦都有報道話，亦都可以對台灣亦有經驗咧，對付類似呢一 種。咁啊，去台灣嗰度取經啦嚇，反正而家台灣都會俾你嘅。 唔係你，如果你講非洲豬瘟，你睇下台灣頂得幾耐啫嘛。 頂唔到噶啦，所以我話咧就即係中國咧就遲啲應該冇豬食噶啦，完全係咪？ 係啊，佢依家八大明珠啊！ 嗱，我頭先嗰個要修訂啊，因為咧點解咧？就係話你中國有，即係如果就算中國自己冇土產豬咧，佢可以輸入嘅。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呢個美中貿易戰咧，你要搞咁多嘢咧，你要再去買糧食咧，就有少困難嘅。 唔係你做唔到養豬業嗰下大鑊啦，已經。如果你 唔係啊， 嗱，如果你非洲豬瘟千秋萬世，真係使到每寸土地都有，係有機會咁樣 嘅。係啊，而家有機會，因為你自己造成噶嘛，你 quarantine 唔到嘛。你即係逢親有豬一殺咗佢，你跟住就 就算你依家中央勒令你全部要破曬啲豬，屌你轉頭咪又係屌你啦！ 你知唔知我估佢點樣咧？就係咧，如果 攔到佢湛江，湛江 都攔唔到。你埋咗佢之後啊，啲人掘翻出嚟俾你食啊！ 你唔係哎呀，台長你真係你少睇，做咗好耐啊！屌你老，一開始又已經係啦，大佬。 好嗱，第三樣嘢牛瘟，最新鮮嘅牛瘟。 牛瘟我未揾喎呢個， 但係呢個係傳出嚟嘅，呢個而家 傳嘅呢個就乜咧？牛就都，因為我睇過幾篇，即係最主要都係喺翻講呢個啦，秋行軍蟲嗰方面咧，亦都講啦，論咗咧就係話牛呢方面咧，即係依啲可以慢慢講噶啦。 嗱，放喺個即係貿易戰入邊咧，嗰個背景係咩嘢咧？那個背景就係咁樣嘅，就係咧一路有一個好大嘅主題。就是中國的耕地啊，現有的耕地是不足以去養活中國人的。咁呢個耕地咧，即使喺未工業化嘅時候咧，事實上已經係有啲人個講法就係都唔足夠養中國人嘅。咁但係近呢30年咁樣，好簡單啦，就係譬如話我喺廣州，咁以前曾經我租過地方住，嗰個就叫做咧喺番禺叫洛溪，即係洛溪啊。咁原本嗰度係咩咧？嗰度唔係住宅嚟嘅，嗰度係耕田嘅。咁耕田咧，耕得咁上下咧，就即係大家都有錢啦。咁就將個農地買咗，好平嘅價錢買咗。咁跟住起樓啦。咁呢個係反映到成個差唔多成個中國嗰個現狀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嗱有咗錢之後咧，咁唔使耕田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買一塊地之後，我喺外國買糧食翻嚟，咁跟住咧就即係。原有耕地可以少啲，但係都足以養活啲人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喺呢個爆疫爆發之後咧，其實你如果計翻個中國耕地係遠遠不足去養活中國人嘅，就算佢個產量係點樣好多。但係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咧，而家中國耕地咧係已經污染到咧啲泥土係種唔到嘢出嚟。 那個污染的情況呢，如果大家看一看即後面這些簡單的圖片呢，就知道是多麼大鑊的了。而事實上類似的圖片我自己親眼見過的，我真的見過那個那件事是怎樣，就是 我以前在這個廣州 坐火車來途經東莞的時候，我見是怎樣呢，就是隔離工廠來的，那它流出來的水是黑色的， 有隔離種田， 有隔離種菜，那這些菜有沒有拿來我買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OK， 那這些就算你種到，那這些是不是一些即係好好食嘅嘢，或者係點樣咧咁樣，咁大家就即係好明顯會知道就唔係啦，係咪啊嚇？咁即使你肯種啊，咁你會種到幾多嘢出嚟咧？所以而家咧，即係肯定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咧，當呢個美中貿易爆發之後咧，中國要第一樣嘢，佢已經唔想同美國買大豆啦，或者即係美即係佢去買呢大豆嘅時候，可能加即係有啲關税啦咁樣。咁如果係咁，咪好戇居咧，因為呢啲係其實係你自己生活成本嚟噶嘛，你自己加自己生活成本咪好戇居啊！好啦，如果你唔同美國買嘢，咁用咩找數呢？你都要用翻美金。咁如果你唔夠美金嘅話咧，咁亦都可能買唔到嘢喎。同埋咧，加埋豬瘟啊，加埋其他嘢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對外買糧食嘅壓力係越嚟越大嘅。 呢個牛瘟咧，牛瘟啱啱揾到啦。咁點解話會冇預備？因為只不過一條片。 而家未 firm 嘅， 未 firm， 未 firm 嘅， 咁可能唔知咩事，咁有 即係有啲人可能做佢啦，而家 係啦，咁少少部分啦，即係你未去到，你未去到嗰陣時，你非洲豬瘟一爆咗之後，兩至三個月已經有不斷有嗰啲啊，你掘個坑出嚟，擁啲豬袋就放電油燒啊嗰啲， 係啊， 咁其實你擁。其實依家你淨係賣啲豬唔得嘅喎，如果你歐洲嗰個標準做法咧，就將啲豬劏咗，即係殺，即係殺死啦，然後攪碎，攪碎再焚化，然後再唔知擁喺個地下幾深，咁樣嚟到處理嘅。咁你覺得中國做唔做到呢樣嘢？ 梗係做唔到啦。 係咯，我當你一百個裏面有九十個做到好命，真係好。好貴，咪有十個唔肯做大鑊啦！ 而且唔係啊，突然間實際上應該調翻轉啊，搞九個都唔會做啊嘛！ 做啊，大佬，你真係黐線邊有？即係你要知道，喂一個即係嗰個道德標準去到咁撚低，而係永遠都係只係錢。 嗯， 屌你真係，所以話好啦，好笑嘅，窮得只剩下錢，但係仲要係自己引出嚟嗰啲添啊！屌你窮得只剩下。 咁啊，買人哋啲嘢咯。咁好簡單啊！有兩個部分啦，第一樣嘢就買人啲嘢咁樣。咁有一班人好有錢嘅，咁佢買啲最正嘅嘢啦。咁法國佬應該講下呢個世界上最靚嘅豬係咩豬啦。OK， 但有咩窮嘅人咧就冇法啦，就死慳死抵都要忍受嗰個糧食嘅漲價。咁香港人其實都搞成十年嘅啦。因為我印象好深咧，就係呢幾年咧，你真係出嚟食個餐咧。是加價加得好快，加成倍幾嘅。幾年前你大家食個餐都使去到而家咁貴嘅。而家咧你落去閒地咧茶餐廳啦，閒閒地都七八兩蚊冇走雞噶啦。 你如果你話平啲啦，譬如你去啲點心外賣店咁啊，如果我今日去點心外賣店咁我。五隻鍋貼加一籠嗰啲鵪鶉蛋燒賣，咁再加支豆漿都唔兜嘢， 係都唔兜嘢啦。 你仲要係買酒食喎， 係啊， 買嚟嘅喎。 咁平係點嚟咧？好簡單啫，嗰啲全部落抗生素啦。即係點解會做得咁平啊？咁樣 哮喘豬啊， 哮喘係咯，全部呢啲嘢啦。咁嗰啲我哋唔講啦。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咁有啲咩危機咧？咁危機好簡單，而家已經開始見到啊，就係啲糧倉會火燭嘅。OK， 咁你介紹下點解啲糧倉啊會火燭咧？ 咁咧，咁中美貿易戰開打咗之後咧，咁啊中央就勒令啦，就話咧 check 下啲糧倉先，至少咧要我哋知道咧，喂大 供應量有幾多？ 係啊，供應量嗰個存量有幾多都知道自己有幾多彈藥。咁好啦，啲糧倉一查完之後咧就自然。 自焚，自焚， 系啦，自焚，自然就燃燒個燃啊！即係人體自燃咯。 嗱，呢新聞咧，而家未係主流嘅，所以咧，我喺度講嘅咧就係有少少傳疑啦。 咁點解會有嗰個新聞咧？因為上年咧，一八年咧，咁嗰陣時已經開始， 舊年已經有啦。 舊年已經係赤，但係咧嗰陣時咧就可能哦臭啊臭樣啊咁啊。但係咧跟住咧好啦，今嚟緊咧亦都會咧咁啊。今次習近平就喺度講咧話，要即係要啊。 勒令就再全面啊，跟住啲網民就講：喂，唔好再查啊，大佬！ 再查就再燒多啲啊！ 你全國都查本嗰兩張牌，全部燒曬啦！即係咁講。喂，屌你大！喂，所以我同你講，大陸人係唔撚係佢哋係知道中國發生緊咩事嘅。屌你老母，依班撚屌，即係同流合污，都係向錢看嘅啫。係 啊， 都係。 咁你估啲糧倉入邊有冇糧咧？ 曾經有過咯。 嗱，我哋個睇法同出面方嘅睇法少都唔同嘅。哇，而家啲人好慘啦！哇，入邊個糧倉 慘啦，點解屌？ 咁啊，其實就唔係嘅嗱。 即係啲人諗嘢仲咁天真。 係啦，咁我諗法，我同阿花諗法點樣？啲糧倉入邊根本冇糧嘅。 咩？唔係，其實咁樣噶。喂，對共產黨最撚天真嗰啲咧，喺曬香港。 係啦。 對共產黨冇遐想嘅咧，反而喺曬大陸。屌，點解講唔出聲嘅啫？嗰啲人，你睇下嗰啲，哇！屌你啦，你仲～check糧倉，仲 check 糧倉會冇曬糧食，佢已經暗喻咗俾你聽，嗰啲糧倉政府自己燒 嘅。係啊，今日就係咪咯？嗱， 即係或者嗰啲官員自己燒㗎啦。 咁你話你 check 嘛？咁今日入邊冇嘢啊嘛，冇嘢咁啊，咁冇嘢到嚟點變啲嘢出嚟？如果變到就好啦嚇，死一死。咁而家變唔到嘛，變唔到又啱唔到你啊嘛，咪燒 Q 咗先咯，燒唔到佢就哦燒曬啦咁樣。咁可能佢都唔會驗屍嘅，即係大家即係鬥呃嘅啫。咁呢個以前咧，其實已經發生過，就係咩咧？譬如話喺以前啲皇帝啊，喺紫禁城啦咁樣。咁點解成日紫禁城火燭咧？個原因好簡單啫嘛，就係因為個皇帝話：，我想睇下邊件嘢先。咁啊，大太我真係揾。咁啊，揾嗰晚咧，嗰度唔知點解燒，即係著火喎。嗱，如果你去過紫禁城，你會見到嘅，佢周圍咧有好大煲嘢喺度嘅。嚇！你未去過？ 未去過。 好啊，我講下咧，就周圍咧就好大煲。即係我哋裝水嘅，咁裝水唔少喎。如果冬天咧，佢仲要即係下邊要 興住佢， 興住佢， 等佢啲水唔好結冰。 係啊， 咁最主要攞嚟救火啊，即係。 係啊，救火嚇。咁呢個話俾你聽咧，就係其實紫禁城有成日火燭嘅。咁點解要成日火燭咧？ 啲太監一偷完嘢就放火。 係啊，偷完嘢就放火啊嘛。 都唔好皇帝問啊，啲先知。皇帝唔好問啊。喂，今晚偷完本四十二章經啊，今晚攞完本四十二章經啊，聽晚燒咗、那個。 燒係啦嚇。 慈靈宮 啊。係慈靈宮啦，係咪啊？韋小寶，韋小寶咯嗱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傳到中國嘅智慧嚟嘅，係咪啊？ 傳到中國嘅智慧 係啊。 國粹咁樣。 所以大家咧去睇新聞嘅時候咧，用翻少少想像力，特別多讀咧小説，係嘛？多讀咧就係、是、譬如高陽啊、阿金庸啲小説，咁你就知道咧，即係當呢個政府咧實牙實齒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，就好多時咧會發現咧就係、是、突然間啲嘢係唔見曬嘅啊！咁嗱，呢個係話俾我哋聽係一件咩事咧咁樣？而家咧擲行馬噶啦，喺中國角度嚟講咧。呢日琴日出咗一個講法，就係話打人民戰爭啦。咁打人民戰爭，即係換言之，大家係準備過一個即係緊日子。 嗯，又係中國網民喎，跟住佢中話：屌你啊！人民戰爭，你黐撚線，你揾我嚟打先。 係啊， 你而家你喂喂，你睇到你國內啲網民啊，你都係依家你屌喂發生緊咩事？你睇佢哋 嗱，呢個就考驗咩咧？就係喺網上大家見到嘅呢啲義和團精神、呢啲五毛、呢啲民族主義係咪堅嘅？嗱，呢鋪就真係考驗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後面涉及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肯為呢個中國去捱餓？你係咪肯為中國而節衣縮食？咁呢一鋪咧就見真章啦。係 啊。 咁但係我哋去睇嗰個情況咧， 吃草國啊嘛。 咁啊，黃岐山咁講啦，咁但係係咪真係咁樣咧？就佢自己都未必咁有信心嘅。所以咧，而家佢第一樣嘢要做咧，就係 check 咗全中國嘅糧倉先啦，即係佢自己要睇睇自己有幾多手牌先。第二樣嘢就係咧，大家呢排都會聽到嘅，就係、是、下令咧，全中國盡快實行電子貨幣。 咦？即係方便印都費事 喎，印都費事啊！ 即係印都費事。 嚇！印都費事啊嘛，嗱，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咧，都唔止印嘅問題，而係話佢可以 check 到啲 transaction 啊。因為如果你係用紙幣嘅話咧，好多地下經濟咧， 你唔知啊，你一攪攪攞去邊度知啊？ 唔知啊嘛。 你電子貨幣，你一定官方會或者銀行會監管到啊嘛，你條數要擺出嚟。 咁佢亦都可以咁講嘅，就係凡親而家用親 cash 嘅，一定唔係好人嚟嘅。但遲啲中國會係咁樣啊。 用得 cash 唔會好人。 用得 cash 唔會好人嚟嘅。一你唔想知，唔想俾人知你個來源啊嘛，亦都唔想知你買啲咩嘢啊嘛，係嘛？所以佢而家咧 即係要盡快做嗰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全面控制嗰、那個即係經濟嘅每一個細節。而靠咩去做呢？就係、是、靠嗰、那個互聯網同埋呢個電腦嘅技術。咁但係呢個做法本身咧，其實帶住一個好大嘅風險嘅。咁啊，風險係咩意思呢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一旦你嗰個成個系統係俾人 hack 咗嘅話咧，或者有入邊有任何嘅一啲意外嘅話咧，咁好難講就基本上係天下大亂， 輝級嗰個啦，全部數據冇曬， 一次過同你話。 喂，咁啊正喎喂，嚇，咁啊同啲中國銀行借多啲。 咁你就會有亦都要 challenge 我咧，就係邊度會發生咧咁樣。咁大家唔好咁簡單頭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美國佬要搞你嘅話咧，你估淨係你識超限戰咧？佢都識超限戰噶嘛？不過問題佢做唔做咁解啫嘛。即係當然佢留啲，佢而家啲 hacking 技術好似追唔上呢啲即係中國啊、東歐啊或者俄羅斯啊，甚至以色列 或者多賊嘅地方， 多賊嘅地方係嘛、啊？所以咧呢、這個即係咁嘅局面咧。簡單嚟講咧，係到咗個相當之危險嘅局面嚟嘅，即係唔係話好似而家好似想象，即係純粹打場仗咁簡單啦。因為你唔知道 Donald Trump 究竟佢度緊啲咩嘢，佢又同你講啊，你都係我朋友，但係你會唔會諗樣嘢？其實佢後邊想懟冧你咧。即係我覺得而家成個中國，即係習近平最大嘅問題咩？佢一路都搞唔清楚，其實 Donald Trump 嗰個動機係咩嘢？ 我覺得係想懟冧你 嚇， 一定係想懟冧。 如果你睇佢行為本身係似嘅嚇。但係點解佢哋即係唔想 come up， 即係唔想去到呢個結論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呢個結論咧對佢嚟講咧個福係一個噩夢嚟嘅。即係你要同美國佬真係冚到硬一硬嘅話咧，你中國可以承受幾多咧咁樣？咁呢個係佢哋自己心中有數嘅，係嘛？如果人哋真係要搞你嗰個防火牆咧，咁你可以講就你未必頂得住噶嘛。不過咧，你可以調翻轉又咁講。就係、是、Donald Trump 咧都有佢個弱點嘅。第一樣嘢就係美國佬咧嬌生慣養啦，你就係打個越戰死咗幾萬人已經牙痛咁聲啦，係咪啊？同埋係唔輸得噶嘛，一輸親個政府倒台噶嘛。咁而家 Donald Trump 唔倒得台，一倒台就坐監噶啦啊！所以咧即係中國有冇呢個還擊嘅力量咧？呢個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可以思考嘅問題嚟嘅。 我覺得冇啦，你直頭你美國佬一心想將佢打回原形，即係你咁即係咁講會簡單易明啲咯，將佢打回原形啫嘛。 打翻到喺八十年代， 八十年代咯， 打翻去八十年代 開放改革嗰陣時咯，即係開放改革嗰陣時啫，即係仲係張木頭仲係種緊田嗰陣。 嗱，你仲記得係嘛？ 記得我最 嗱頭先我講一樣嘢，咪就係你講一樣嘢咯。以前嗰地方種田噶嘛。 係啊，依家你種唔種得嘅？ 依家你係咪拆曬大再種翻田咧？係唔得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呢個就係弱點嚟咯。咁但係如果你睇網上咧，冇乜人咧，即係喺中國入邊咧，冇乜人想真係好實，即係好科學地、好現實地去面對呢個問題。就係你大豆唔買中國嘅，你買即係唔去美國買，你邊度買咧？嚇，你介紹下。 唔買嘅嗱，依家啦，你淨係講兩大國啦。大豆即係黃豆啦，出產最大美國啦，第二係巴西。咁而咧大陸啊，嗰個對黃豆嘅入口需求咧，就等於巴西嗰個量啦。 即係佢如果巴西完全唔食大豆，唔知賣 Q 曬俾你啦， 淨係賣曬俾你，佢自己都要同美國佬買， 咁咪好咯，冇咯。 因為條數計落咧， 咁就嗱個世界應該咁樣噶嘛，就係嗱，而家你美國佬。即係啊！你加 要加翻25%， 我同巴西買， 巴西買，巴西買唔得喎！你買撚咗之後，我又要同美國買， 我同美國買 差唔多喎。 咁但唔係我知，咁但美國佬唔會徵呢個巴西税噶嘛，咁所以佢冇嗰25%嘅，明唔明啊？咁啊，即係咪大家都好咯？大家 冇所謂咁，美國佬本身都買噶嘛， 係咯。咁但係呢樣嘢打唔到，即係打唔到當中 啊嘛。咁然後喂。巴西再賣翻俾你，咁佢個河都要濕腳噶， 唔啱。咁佢咪收翻你25%？ 屌你真係夠！喂，所以當中好，喂好撚老定噶。你依家你股票喐嗰啲，都其實都係啲即係啲投資者信心問題嚟嘅啫嘛。 嗱，呢個咁講啦，就股票喐咧，就大家好似好大件事，其實喺美國咧就唔係好大件事嘅啫。即係除非你話商道嗰啲企業要執笠啊成咁樣。咁但係而家你睇個勢唔係啊嘛，因為好多實業咧。 即真真正做做廠同埋做即生產即係啲嘢嘅咧，係翻美國嘅。咁、哦、呢個咧，即起碼一樣嘢就係美國人去即就業而揾到錢過咧，唔係跌緊，係升緊噶嘛。 依家益咗台灣添咯，因為依家條數就係台灣所有嘅即平均啊啲貨品就是貴過大陸出嘅。就大約一成至成半，即係話一成咯。其實唔係貴好多，因為你大陸啲人工越嚟越高咧，佢自己經濟增長，佢啲咁你台灣又停咗咁多年加人工，嗰個經濟都停咗咧。咁其實拉個軍勢，如果你再加埋貿易戰嗰25%，其實係仲係即係一個台灣，去台灣開廠仲抵過去中國開廠，同埋喂，我唔使驚你咩？至低限度，我信都信個民主國家先啦，就係咁解啫嘛。 咁佢會醒多嘢俾台灣嘅， 會醒。喂，你要知道，喂，如果你去到 Donald Trump 依家佢成經常性嗰個講法，其實屌你，佢依家佢表面上話賣 friend， 佢其實佢屌好多暗地裏啊，自己同翻自己啲記者啊，或者自己國內啲公開講話都，哎屌你屌呃錢呃我啲科技啊！屌有冇話用我啲錢啊？又話咩？哎！ 嗱呢件事咧，即係Donald Trump 真係諗咩咧？咁我哋就介紹大家睇一個喺2011年嘅一個 speech 啦。係 啊， 嗰個就好經典嘅啦。嗱，你即係就算即係譬如話， 嗰個選總統之前， 選總統好耐之前嘅啦。 係啊，依條撚樣有古怪嘅根本，屌你老味即 係。係啦， 即係所以我好多反共嘅 friend 都好中意佢咁解。 係啊，嗱呢個咧，點解我哋會即係覺得可以即係介紹俾大家咧？就因為呢個咧，佢入邊講個粗口嘅，其中一句好經典嘅話，佢就扮佢話咧，嗱，如果我而家同中國講，我話增加25% 咧，我講到好斯文嘅話咧，咁佢哋唔會信我，咁個情況會繼續咁惡劣。不過如果我調轉一個講法，我話你老母撲街唔家產，你再唔即係聽我講咧，我就加你25% 咧，咁呢個效果咧就會好正面嘅。嗱，所以佢英文原本係點咧？Listen, you motherfuckers, we're gonna tax you 25%。嗱，我又冇嗰種咁嘅即係口音或者嗰種嘅聲勢，嗰種嘅即係霸氣啦。你聽佢講呢個説話咧，呢個係大概十年之前講嘅， 2011年 講嘅。你攞翻呢段嘢聽咧，你就會完全明白今日點解會做呢件事嘅啦。所以咧，這個唔係佢臨急諗出嚟嘅，但係咧佢策略好嘅地方就點樣咧？佢一路就間唔中。又同你扮下 friend， 間唔中攬下你錫你， 間唔中好似即係成傻佬咁樣， 轉頭又同呢僆仔喂收佢老尾又唔 係，唉收佢皮應該講， 又唉、哎、我冇辦法，喂依啲屌你依啲真係， 同埋咧呢句 motherfucker 呢個字咧，理論上咧就唔應該出自佢公開場合嘅客即係嘅入邊嘅，咁但係當期聽嘅人咧就相當之 high 啊，咁啊照計一個總統係唔應該講類似八婆啊。你唔死都冇用啊！嗰啲冇説話噶嘛嚇，咁、啊、但係佢講咗之後咧，啲人個反應就相當之好嘅。不過好奇怪就係啲佢講咗之後冇乜人記得呢件事，包括埋中國嘅呢啲美國專家，所以今鋪就賴嘢。OK， 唉，所以咧就呢、這個世界咧有好多時咧好巧妙嘅。 如果你睇睇中國啦，即係依家講啱啱都講緊個污染問題啦。中國全國有16.1% 受到污染，污染嘅意思係即係嗰啲含鉛量超標啊，嗰啲土地啊，頭先你睇嗰啲。 嗯、 即係你最大問題是重金屬嗰個問題啊嘛， 嗯、 即係你核子都唔好講添啊。咁你去到你佢嗱，好簡單攞個嚟到做對比咧，烏克蘭嗰啲比較嚴重啲嘅，個烏克蘭，因為烏克蘭重工業啊，同埋呢個 佢個諾切諾貝爾嗰、那個， 佢再計埋支 切諾貝爾， 佢都係8% 啫。同埋你以前咧蘇聯嗰個時代咧就亂， 都係亂咁嚟㗎啦， 亂嚟， 即係依家都未必好嘅，其實就 啊， 咁但係你。你如果你同大陸嚟比，你哋翻開大陸，或者喂我都講，我都話有個 friend 就係因為啲排污問題，所以走。咁你可想而知，佢之前嗰啲污排咗喺邊咧？ 同埋你喺港商喺嗰陣時翻上去湧上去個原因咩啫？佢亂嚟嘛。 喂，你睇下啦，喂，佢依家個逃犯條例，佢話撇除商界嗰幾樣，有一樣就環保咯。 係啊。 屌你！你唔撇除，喂，所以你睇到依啲。你攞啲條例嗰啲斟酌就已經知道，屌香港人、香港商人翻到代做啲乜撚嘢？ 係啊， 其中一樣就環保 啊嘛。逃税、污染、賄賂 啊， 童工 啊， 乜 Q 嘢都出齊噶啦，係咪啊？ 就是這樣， 所以就這壇事就是這樣的，你說報應也好或者要還回以前，是真的要還的，但是奈何呢，就現在香港的、那個局勢呢，這壇事就不輪到你中國自己話事了，太多外國的人在說三道四，或者要即去介入這件事咯，是不是？其中 說三道四，那些其實你可以說說三道四，但你要知道大佬，你真的影響到別人的國民的嘛， 是啊， 是很確實的，就知道喂發生什麼事，亦都可以反映到為什麼別人相信你們香港而已， 是啊， 喂，很明顯的，為什麼會說喂這一樣東西拿來做招討派第一擁護的，就快點炸炸了， 是第二個階段呢，就是攬炒，是啊，所以千萬不要說一些不要說一些，好了，我們一聲回來第三節了。